锵锵三人行，刚才说到了裤裆，敢说吗？ 我都忘了我讲什么。 谁一手抓住谁的裤裆？ 我就刚一停播，那个小俊俊就抓你的裤裆，那就不太好了嘛。我都讲了，不是？ 这是报道吗？ 没有乱讲，没有。因为刚我们聊到男追女，女追男嘛，那文涛就说，哎，那个只要有若干美貌的女生要追男生，男人很容易。然后呢，我说你说丑女就不用说了，好吧，很难。我就有听有人说过，丑女也不难。他伸手抓一下男人的裤裆哈，除了我跟文涛能够抵挡以外，其他人都不容易抵挡的。 咱们不能随便说什么美女丑女，这都叫政治不正确，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以后我决定就是说，哎，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女的说话。 我一听没坑啊，你们说 的。哎，其实义军我觉得特别自然朴实。我发现义军他，我对他有一种审美，就是他也是一种女性的典型形象。对吧， 都不是女性了的感觉， 就是好像别人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什么直男癌的言论是吧，在你面前好像就自然被融化。 不然在讲女人的外貌，女人可以对你抛媚眼，你就不能评论女人的外貌。 你不是，你不是，她特别、我不能说特别朴实、 啊、对， 我觉得有个印象，你记得有一回在咱们在伦敦、你知道吗，就是、哎，这种女的我也喜欢，就是说她穿着个裙子，我们在伦敦那个小饭馆吃饭，然后本来要从门那儿进来，可能那个门还没开、然后我们已经坐在桌上，有个这个这么高的小栅栏，腿这么高、然后一群人，哎，那我过来吧，一翘腿就翻过来。 我不想让你们一群人都起来，我就说我自己解决了。然后我怪不得我觉得你当时眼神有点变化了、 我一下变得眼神一下变得温柔了、 哦、 你知道吧、哎，我喜欢两种女的，一种就是有美色的，哎，有魅力的啊、哎，确实会被你魅惑，对吧？但是另一种啊，就是义军这样的，就是他也没觉得你要把我当个男的，或者说你随便跟我开点这个女的玩笑吧，对他来说，我觉得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境界，人家说希拉里啊，但是其实希拉里也不一定是那样，有人说他最好的一个境界，他是无性别。哎，我比较喜欢这个状态， 是 无性别的。 对，我就觉得这就在你身上这个什么直男癌无所施展，是吧？哎，但是他有他的这样的才学，有他这样的能力， 你是 对吧？ 啊，上海人不是东北人呐、啊，因为他刚模仿你那个夸过去的动作，我又想起东北人了、啊，干啥？这个怎么夸？咋回事啊？ 你们香港人真是的啊，是是，这个区域之间 不是，反正现在我就觉得这个家辉以后咱们这个今时不同往日了，对吧？就是说对女的说话确实需要特别小心，要不我还是念一下人民日报吧。 对，我决定。 我这个最近我特别爱学习这个党报，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引起我思考一个话题。因此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对党报有偏见，我经常看。你比如说《人民日报》，我给你念一下啊。 要学这个推眼镜的动作，哎呦，老干部的动作， 老腊肉了，老干部就是，哎，是孟祥夫先生同志吧写的，就是说《人民日报》10月25日消息。日前到基层调研采访，听闻有基层纪检干部在约谈出现苗头性问题的干部时，开场白便直抒胸臆：“兄弟，对不住了，找你谈话是领导的意思。”还有的则说：“哎，约谈你啊，是上级纪委的安排，请多理解，多包涵。”人民日报党报批评这种现象了，这种以领导为托词搬上级当救兵的做法，实则是少数纪检干部极力撇清责任、努力装好人的障眼法。约谈提醒、约谈函询，就有谈话函询，就有时候是发信，是吧？本来应该严肃庄重，被约谈人也只有在严肃而又紧张的谈话氛围中，才能红脸出汗，达到提神醒脑或是悬崖勒马的效果。相反，如果这个谈话人一开始就撇清责任，谈话就可能纯粹沦为喝杯茶聊聊天，也就自然达不到教育提醒干部的效果了。你看这个心理分析，细究之下，少数纪检干部临阵退缩，多半源于他们怕得罪人的心理，熟人社会，少数干部碍于人情，抹不开面子，约谈也就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有的干部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有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反映，谈话中揪住人家的小问题不放，容易招人记恨， 万一以后人家转岗出去给你穿小鞋儿怎么办呢？哎，这个其实无论是怕得罪人还是担心个人发展受影响，归根到底是缺乏担当，不敢较真碰硬。殊不知监督执法问责是党章赋予各级纪检干部的根本职责，一旦失去担当，履职尽责不到位，非但进步无望，更可能因此受到追责。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自身应具备的鲜明特征。 你这个气势，人家一定脸红心跳。 脸红心跳，精神醒脑了没有？ 这样，调查啊，坦白讲，你要用朋友的方法跟他谈也行，用好像高官跟他谈也可能有效，很难判断。可是最保险、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你不要一个人跟他谈，啊，一定是有其他人，比方说两个、三个。其实那三个跟他谈的人呢，也互相监督嘛，或者互相提醒嘛。你有什么没问？我说，假如你放了水了， 站几个人不用说话就这样。 那对，你放了水了吗？别人可以，你就担心别人看到你放水。比方说，有一天我去调查你，有没有？我一定放水的。可是文道坐在那边，他就会严厉指责。 但对，但是你知道，我从人民日报要学党报，我得到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就当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是我可以在客观的立场上去观察，我就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实际知道问题的症结，他知道，你知道这个里面说他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家辉，你港人未必能够想到这里，就是说啊，你比如说，我碰见你们这个作家，作家有时候写的书啊，有这个一些犯忌的一些问题，你觉得现在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实际上来找我谈话的这个人呢、啊。哎，跟哥们儿似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哎，你这书写的挺好，但是你也知道，咱们现在就是这个规定，对吧？你稍微改一改啊，这无所谓的，这是什么什么，你知道吗？他就，你知道他这个讲到什么呢？就是有些这个管事儿的人，这就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说的，为什么要纯洁共产党的队伍？你失去信仰的，你失去信，就也就是说啊，你说话是什么呢？是江湖逻辑，是江湖逻辑。你看人民日报批评的，咱们完全理解，这就是几千年中国人的江湖人情。哎，按说都是老谋深算，可是呢，按照这个共产党最高的这个信仰道德的要求是，你为什么要提神醒脑啊？你是坚信你是正确的，你是坚信他贪污腐败是要破坏我们党的机体的。当你用江湖的口吻说话的时候，这说明党报发现，当你用江湖口吻说话的时候，您恐怕这个信仰，过去共产党信仰的成功，就是能够用这个党的这个信仰啊，压倒了人们的这种帮派的信仰、拉帮结派这种江湖的这种逻辑，就压倒了呀。也曾经在一些年代里，这真的这样是这样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东西冒头了，哪怕是少数基层纪检干部，你看他查你，他寻的是江湖人情的逻辑找你谈话的。 对，现在你看他里面也讲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熟人社会啊什么的，发现这个词就是大家现在把它就用的特别的多，好像就一说这个词就一个到了最后的一个死胡同的不用说了，反正我们熟人社会我们就这样。但其实你或不就还包括你说的这个江湖逻辑这样，其实这样就是一个死结。其实在中国他。那个费孝通当年说这个词的时候，他更多指的是农村。其实在中国，我觉得一直特别是官场上啊，士大夫遵循的那种逻辑还不一定是这个熟人社会。 你讲的特别好， 对吧？ 你讲，我得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义军接着讲讲。 哎呦，就是。其实当时就是特别是儒，就是遵循这个儒教的这个士大夫，他们一直认为法其实是高于王的，他们觉得其实任何一个王他是做不到真正的人，这个治人他们是做不到的。尽管有些人会有一些就是惠于民的一些小的政策，但是他其实内心没有真正做到人。他说如果你真要做到圣王，你自己就是圣，那么你可以是法律，那其实一般人是做不到。那么其实过去的这个士大夫他其实有点像就是古罗马议会里面那些那个长老那个元老不断的在提醒这个凯，就是这个凯撒，其实你做的有，你还是有不对的。其实就说 过去的官场上也一直有一个高于这个领导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有个最高的一个准则。就包括其实讲的更通俗一点，就我小时候喜欢看那种那个什么古装那个电视剧之类的哈，你发现没有，他们去打仗的时候，明明是我要去讨伐你，我要抢你的就是这个地盘，他那个前面竖的大旗叫替天行道，对不对？什么字？他哎，古人为什么要说替天行道？他觉得是有一个天，有一个天是什么？就是英文叫 justice 嘛，正义嘛。其实说我是替这个天去来践行这个正义，哎，那我就自己觉得特别有正气。那这个纪检干部也是啊，他们的洗脑工作就是没有做好，培训没做好，应该先关起来，就是告诉你们，你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一出来去讲话就说啊，哥们儿兄弟，今天我来替天行道，你不觉得脖子都硬了吗？哎，他有一个高于所谓上面要怎么说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可是操作起来不容易嘛。不管我怎么样受到哈、啊，先告诉我这是一个 mandate 天命所在、嗯，我有信仰，党的信仰，我来跟你聊。他还是文涛啊，还是我合作了十多年的哥们啊，还是会有这种感情的矛盾在啊。所以还是需要用制度来做好准备嘛。比方说在香港一个制度哈、啊，不管我们做什么评审，今天评你什么金话筒奖、金什么奖哈、啊。我要先申报利益，我就跟这个人有多熟，嗯，我在工作上面有没有交集，他是不是我的三等亲，是吗？对不起，你不要去调查他。所以呢，你先从这个来弄呢，你就根本没有机会，会没有空间给你去卖弄江湖人情嘛。我难道跟你说，哎，窦先生，我们哥们啊，什么什么？他说很奇怪，我跟你今天才见面，哥们什么？我就公事公办。假如你真的做一个认真的调查，因为你刚说去找作家谈话哈，那个不是调查了，都倒是可以这样讲，那叫游说啊，说服。我先跟你讲，哎，你这书啊，其实可以改一改吧，大家好做吧啊，这样这个叫敬酒，可是罚酒了这是调查，调查是不一样的。除了我用的要先申报，我跟我被我调查的人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要避嫌。那另外呢，最好不要只有一个人来调查哈，还有两三个一起弄。我还是觉得，不管你天命哈有多强烈，信仰有多坚定，人就是人嘛。我们那个所谓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就是说假设人还是会作恶，有作恶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就要防范。 可是呢，我现在又讲了，就是说江湖啊、人情世故啊，当然是有它贬义，是个贬义词，现在都是哈。可是我挺留恋的，真的，我又会，我以我一个中国人呢、啊，我听到人情世故这几个字啊，我现在觉得很温暖。我认为它是一种做人的一种这个圆润，就像说，哎，当年这个张作霖不是教育张学良吗？说江湖，你能搞得懂人情世故，能搞中一门，你就一辈子都搞不完。你要全懂，那是不可能。我觉得是一种，也是一种很深的做人的学问。朋友关系好，周围环境好的中国人，你注意看。他深通人情世故，人情世故啊，不是一个坑别人自己占便宜，人情世故甚至有的时候啊是舍己为人。嗯，你看那些成功的很多成功的，我发现他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很成功啊？他把朋友的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办。就我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包括一些很微妙的东西，你明白吗？今天你来帮我一个忙，你比如要叫我说今天。少数吧，个别吧，年轻人，我就觉得在这方面锻炼不够，有时候做人呢显得像个白眼狼，就是你不懂这个做人呢、啊，做人你要懂得感恩的，对吗？做要咱们朋友要讲究义气的，或者你欠别人的，可能是要加倍去偿还，人是应该有这样的，我觉得这都是江湖，这都是 人情世故。可是这悲剧在于说，这个像打乒乓球。啊，我今天吃亏给你，是因为想着有一天，可能我求你哈、啊，然后我求你的那一天，我假设期待你会回报，那要打乒乓球一样有来有往才行。可是我们看到了太多人情世故的故事哈、啊，别的不说，就讲杜月笙嘛， 对不对？一辈子吃三碗面，我忘记了三碗，馄饨面什么，炸酱面，不，情面、人面、肠面嘛，好像是啊，帮人什么，什么事都闲话一句哈。再穷的时候，过年过节还是坐在家里，学生、门生来拜年，谁过来就一个大红包，一堆钞票给人家。到老了怎么办？到老了就是在香港，谁理他？穷哈哈的，就在那个中环一个地方，西环一个地方， 是 一家十五口就在那边，徒弟来过年来过节是来讨红包的，不是给你送礼的，送一点点礼。蒋介石当然更不理你嘛，是，所以杜月笙才留下名言嘛，对不对？我不去台湾，我们这种人就像什么尿夜壶， 夜壶啊， 尿的时候尿一尿，尿完了就 没用了， 丢进床床底，还嫌你脏，嫌你臭。 对， 所以当你人情世故，你怎么跑江湖？最感慨是说对方不懂得回报啊，我们才经常感慨，哎呀，没有江湖规矩，我做了好事你不回报我，你不感恩啊。 这个听得真的很悲凉，他人情世故运筹那么好，最后好像当你其实没有权利，别人对你，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也是都散了的。其实我就觉得说，你刚刚说有的人他懂得人情世故，有的人不懂，但好多时候我发现有个规律，就是有的人呢，他对自己有特别有自信，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他有本事的人呢，常常不太注重这个人情世故。那么所以这种人呢，他在走的道路上其实碰到障碍蛮多的。人家虽然你有本事，人家一看你不懂人情世故，有时候尽量给你设置障碍， 真的， 对，经常有这种， 真的。 所以呢，但好，就是说，所以真正特别成功的人，他是又有本事，他可能又稍微会身段放软一些，怎么去照顾周围。 对。 然后比较差的呢，就是其实没什么本事，自己哪以为自己有本事，出来还不正眼看人。 对。 这个就是比较糟糕的情 况。你比如说，我亲眼见过，就一个演员是怎么样在谈笑之间，他就失去了一个，我觉得可能对他自己都不知道，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仅仅因为我都熟悉他们几个人，包括这个电影的这个投资人，仅仅是因为这个年轻演员嘛，大概有点嚣张，觉得自己挺红啊，对这个老板可能言语上不是很热情。哎，什么就我认为这个老板，你知道，你有时候年轻人，你失去的机会是什么？他都不见得是坏人呢。你拿出几个演员来说，这个怎么样？对，我当时就在旁边，我亲眼就看着他，他就说啊这个不错啊，然后就说这个怎么样，就说到这个人，这个老板如果是个坏人，他就会说不行。我觉得他都自制，都是说这个人我不表态。 对， 没有说你的坏话，你知道吗？你为人，你就是为人，你差了一点儿，我那个年轻的演员他永远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就是有时候你完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你不懂啊，你我说的好像我是个老头似的。 可是你说的那个朋友真的很温暖啊，我觉得很慈悲了。虽然他 当慈悲，对，他没有害你嘛。 可是当然在那种场景里面，当他说我不表态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表了态嘛。对方说你一定是你慈悲，不说别人坏话，那表示这个年轻演员有问题的，那我还是那个角色不给他哈，等于还是会有影响，还是很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前辈哈，反正以前在一个机构报纸哈有斗争嘛，有个人真的很坏很坏很坏很坏的，把我那个前辈整得什么一样，后来离开了。那过了两年呢，有另外一个大机构要请整他的那坏人跳槽，可是那些洋人机构呢很稳当，到处先问一下口碑，然后打了电话去北京给我这个前辈，问他对于这个坏人有什么意见哈。那我那个前辈就是一句坏话都不讲，也不说我不表态，只是说对不起，我跟他不熟啊，所以我没什么意见。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我问长辈嘛，我说先生你真是好啊，那为什么你不说他坏话了？假如是我一定说他坏话嘛，也不是坏话，就把那事情讲出来嘛。然后我长辈就说一句，说很简单，我说了我睡不着嘛，我说了别人坏话，我睡不着。 这还是有， 这叫是慈悲嘛， 慈悲 。我觉得这种就是， 或者头上三尺有神明啊。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南方人物周刊，那天我给我们看一个香港有一个当年的石某 K 啊的一个大佬叫胡须勇， 过世了、 哦、对对对， 过世了，然后这家伙几就多少人徒子徒孙的就给他送殡啊。然后呢他生前呢这个周刊的记者就采访他，他就你看他就是说我们的那些老一套这些江湖人情世故，说今天的年轻人都不懂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的年轻人就是认实力，就是认实力，没有礼貌，没有尊敬，无所谓，就是实力。但是我就从他这个话里，我就想这种老黑老大的这种最后的遗言，世界是不是这样更有效一些？就咱不用讲这些个伦常，这些扯，就是就跟国与国之间，你厉害你就话事，你我怂就完蛋了。 我倒不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你刚刚说现在年轻人都认实力，我倒是看到的很多年轻人上来是先认关系。以前有一、就有一个实习生，以前有个实习生，然后快要走了，我说那我跟你聊聊哈，我说你现在下面有什么打算？他说我准备先去建立一些关系。我说你呀、啊，你刚出来，你做好了，大家自然就认得你，你的关系就会有。你怎么先去搞关系？我说这个到了吧，这个。但反过来，当你做到一定的程度，你不认识关系，其实也不好。我倒不觉得说你认知关系是一种很势利的东西。我现在常常可能也到了年纪了，我就换位思考。我就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到了一个机构，就去一个洗手间，然后刚好呢碰见以前有个人，其实。就过去他一直对我也不太好的一个人，我们见面也不说话，我一看他我也就没反应，我就去上洗手间，然后我在里面想了几秒钟，我想那个不行，我要出来跟他说话。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也躲我就走了，但是我心里就很内疚，我觉得那一刻不是说我要跟他去搞关系，已经没什么关系可搞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缓和的跟人家说一句话，大家彼此开开心心，就是好像我能给人家一种一点点小温暖吧， 是 对吧，这个人情就 就你刚才说我不觉得那个年轻人是错的， 嗯， 确实关系很重要啊，在他的发展道路上，但当然他不要只搞关系、忽略了自己的实力，但是有关系很好、啊、 没有，因为你们讲的可能是同一件事嘛，他搞关系，因为搞了关系给了他实力嘛。比方说以前的那个什么黑老大哈，说以前的人啊、现在的人只看实力是吧？以前的人尊重老大，因为以前的老大就是实力嘛，我必须尊重你、你有实力，你才会给我实力，把你实力分给我。 关系就是实力。 对，但现在不一样嘛，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网络，我经常谈过好几次，人家研究美国的黑社会啊。有了手机之后，那些帮会都没了， 对， 就变成很散。我不需要靠你老大来统筹派这个地盘给我，我去卖毒品，不需要了。我两三个小朋友有手机，我自己可以拿毒品分毒品、甚至可以网上从哥伦比亚买毒品来卖，我干嘛还来尊重你啊？所以到最后我就是讲实力嘛。当然你刚说那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跟你朋友啊什么缓和关系，我突然想到我不太相干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电梯门打开，我碰到谁啊，那个电影公司大老板周文怀、周文怀跟邵逸夫嘛，两个对头了嘛，以前他替邵逸夫打工哈，反正他也去那个机构去找一个朋友啊谈点事情，电梯门一打开，我看到他，我好开心啊！因为很喜欢看他的电影，公司叫什么嘉禾嘛， 嘉禾啊， 开心，我就很热情，想跟他打关系。一开口说：“哎呀，周先生你好啊，我是你偶像。” 我是你偶像， 很尴尬的呀。周文怀就， 你偶像， 我也回不过来。我说：“哎呀，你好，你好，我是你偶像。”然后他也很有礼貌，很有修养。跟我握手，然后我说啊再见再见，然后走，电梯门在我背后关起来了，我才想到我讲错话，很尴尬，我转身他已经下电梯了，我就敲着电梯门喊对不起，我是说我是你粉丝， 你 是 我 偶 像， 很尴尬，那个事情我到现在耿耿于怀了，对啊，真的， 对，其实好多时候这个人情就是其实别人可能也都忘了，我们心里面自己过不去、 别人不会忘的，要小心，所有的人都是小心眼儿，我的体会就是你对关于他人呢、最敏感的是自己受到的伤害，你这个话呀，这是相反，你要有很大的情商去了解你这个话说给人家。我那天就是碰见我就到今天特别后悔的一个事儿，这反映了我这个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有一个当年的同事，就是反正就是妻子过世了，我很多年没见到他，现在在飞机场碰见他，他说 我老婆去世了，因为我当时脑子在想着改航班的事儿，我竟然随口说，我说那也不错，或者啊、我说的是那也不是坏事儿。他看着我，哎呦，我后悔到今天。我说我怎么随口会说成这样。